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中央报告大会26号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台教育广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坠同志、朴凤九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干部、有功者、青年学生、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海外同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做了报告。他说，7月27号是一个引以自豪的革命节日，我国军民在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打败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反美对抗史上谱写了伟大胜利的第一篇章。在战争乌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最严峻的时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地组织并领导了用我们朝鲜式战略战术和战法打败那些在数量和技术上占优势的美帝侵略者的斗争。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是一个革命事件，它在世界面前清楚地证明了坚信自己领袖的伟大和革命事业的正确而奋起投入为国圣战的军民是谁也屈服不了的。今天在我们祖国大地上又积极推动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宣告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最后灭亡的战胜炮声接连响起。他最后强调，全体军民都要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来永远弘扬伟大的战胜历史，努力争取主体革命事业、先进革命事业的胜利。